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够战胜唐三，这五年胡列娜在艰苦修炼中度过，能够孤身犯险进入杀戮之都，获得杀神领域，她自身的努力也起到了巨大的效果。在魂力上，他甚至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兄长邪月，达到了59级的程度，距离60级也只差最后突破瓶颈而已。比比东曾经在看到他如此刻苦时说过， 列娜，失败有的时候并非坏事，只要能像现在这样将失败的痛苦转化为修炼的动力，失败就会由坏事变成好事。 是，老师。 当初失去的三块魂骨虽然令武魂殿肉疼，但作为全大陆魂师朝拜的圣地，这点东西武魂殿还是损失得起的。至少胡列娜没有让比比东失望，拿回了一个杀神领域。两件事交代完毕，在座的武魂殿高层们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两件事基本上和他们没有关系，一般来说只需要下道诏令通知一下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地叫他们来呢？要知道这里面可有从大陆两端过来的，行程超过30天。当然多少知道些内幕的高层都明白，这次会议最关键的还是在那第三件事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武魂殿拥有的实力越来越庞大，不断有新进的优秀魂师加入，但也不断有魂师流失。在大陆上，我们虽然是最大的魂师团体，却也不是唯一一个。并非所有魂师都会听从武魂殿的调遣，尤其是其中一些强者，更是不把武魂殿放在眼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令各方魂师更加团结，我决定开启猎魂行动。对于那些敢于对武魂殿阳奉阴违者给予致命打击，同时七大宗门存在了这么多年，也应该重新调整一下。 猎魂行动四个字就像是投入会议室的一颗爆炸魂导器，整个会议厅顿时炸开了锅。作为武魂殿的最高层，在座一共有20余人，他们都曾听说过这个猎魂行动，当初在比比东刚刚上位的时候就提出过，只不过被长老殿强行压了下来。20年后旧事重提，看比比东的神情，他们也明白这次恐怕真的要展开这个行动了。教皇陛下绝不会无地放矢，他应该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猎魂行动非同小可， 宗门早该整治一下， 这万万使不得呀，会伤了我们跟其他宗门的和气。 安静！ 比比东猛地一拍桌子，强大的威压顿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在他的激威之下，会议大厅的气氛顿时静了下来。 今天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讨论的，而是宣布命令。这件事，我已经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决定。猎魂行动将在1个月后正式开始。以教皇殿派遣人手为主，各武魂圣殿主殿需严格按照教皇殿颁发的命令行动，不得有误。本座将亲自参与此次猎魂行动的执行过程，如果其中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别怪我比比东翻脸无情。 隐忍了20年，比比东终于要开始行动了。他缓缓抬头看向会议大厅豪华的穹顶。 老师，当年您死在昊天宗唐昊手中，如今是时候给您报仇了。这一次再没人能阻止我。七大宗门，昊天宗，哼，我会让你们知道谁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 星斗大森林，绿树成荫，广袤的大森林充满了清新的空气。就在这片斗罗大陆最著名的大森林中心处，有一片湖， 如果不是真的来到这里，很难相信在这片广袤森林中还会有如此奇景。湖并不是很大，直径只有百米左右，澄澈的像一面镜子，倒映着两旁的绿树交映成趣。水潭畔还有更为奇异的一幕，一名身穿白裙的少女静静地坐在一株大树下，双手抱膝，目光痴痴地望着面前的水潭，不知在想着什么。她那黑亮柔顺的长发披散开来，垂在背后的草地上，看上去是那样的动人。精致到极点的五官被柔和所覆盖，整个人看上去是那样的美，与周围的美景完全融为一体，就像是这幅美景中的画龙点睛之作。而就在这柔美少女的背后，却蹲着一只无比庞大的黑猩猩，宛如山岳一般的身体静静地蹲在那里。那柔美少女和她相比显得那么纤细渺小，这巨大黑猩猩的目光却很柔和，始终都落在面前的少女身上，他们组成了这幅画卷中的奇异景象。坐在那里的少女正是小五，而在她背后的自然就是泰坦巨猿二明了。回到星斗大森林已经五年了，五年来除了枯燥的修炼以外，他就喜欢坐在湖边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湖水。至于他在想着什么，就只有他自己知道。突然间，哗的一声水响，一颗巨大的头颅从小五面前的湖水中钻了出来。那是一颗牛头，直径至少也超过了4米，如同两盏灯笼般的大眼睛烁烁放光。诡异的是，连接在这颗巨头后面的并非牛的身体，而是通体黑青色，比水缸还要粗上几倍的巨大蛇身。虽然它的大部分身体还浸在水中，可单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就足以令人惊骇了。 大明，你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 小五姐，我真的不喜欢你现在这落寞的样子。五年了，你一直都是这样。难道人类的世界真的就那么好吗？ 这牛首蛇身的怪物正是星斗大森林中的帝皇天青牛蟒。他和泰坦巨猿一样，修为也已经达到了10万年级别，只不过他们都没有选择化形，他们也很少在星斗大森林中显露自己真正的实力，当然也几乎没有人类能够来到这里。作为拥有最强大魂兽的星斗大森林，这中心之处本就是禁地。 不，我想的并非人类世界，而是想那些在人类世界中的朋友。大明二明，你们不用担心我，我没事的。哥，你现在还好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你放心，我会努力修炼的。等我到了成熟期，一定会去找你的。 小五姐，不久前我们在森林中遇到的那些人类又逃回去的，不论你是不是渴望回到人类的世界，这一段时间都不要离开星湖，在这里我和大哥才能更好地保护你。 嗯，让他们来好了。当年如果不是我们不在，伯母又怎会…… 大明，别说了。 对不起啊，小五姐，我不是故意提你的伤心事的。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没事的。不过我已经找到了杀害母亲的仇人，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为母亲报仇。 小五姐， 给我们讲讲你在人类世界的故事吧。人类世界真的那么好玩吗？啊？ 尽管他们在这片星斗大森林中是最为强大的魂兽，可是他们却从未离开过这片森林，每天都在吸取天地精华中度过。就像当初刚刚离开这里时的小舞一样，心如白纸。二明也坐了下来，同样有些期待地看着小舞。看着他们憨憨的样子，小舞不禁扑哧一笑。谁能想到森林之王与森林帝皇竟然是这个样子呢？眼中流露出思绪的波动，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初自己第一次与唐三会面时的样子，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呀，在人类世界遇见一个人，叫唐三。和他在一起的那不到十年时间里，可比以往十万年的修炼还要精彩。 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两大魂兽巨擘就那么静静地聆听着，他们也已沉浸在小舞讲述的故事之中了。月夜，唐三带着如意百宝囊来到了昊天宗。如果不是父亲给的地图指示就是这里，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作为魂师界第一宗门的昊天宗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距离天斗帝国首都天斗城不远，位于天斗城以东300里外，背后是群山环抱，而呈现在唐三眼前的只是一个看上去与他当初离开的圣魂村相差不大的小村子。袅袅炊烟从村子各处冒起，快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村口处几个顽童正在嬉戏，旁边的田野里更是有不少人在收拾农具，准备回村中吃饭。 老张，一起啊！ 哎，别 走了。 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居然已经沦落成了眼前的样子吗？ 唐三看着眼前的一切，摊开手中的羊皮地图，又仔细辨认了一下。他可以肯定自己并没有找错地方，就是这里。地图上显示，昊天宗竟然就是眼前这个小村子。其实不只是他，哪怕是唐昊来到此处也同样会吃惊。昊天宗宣布封闭之后就搬迁了，那张地图原本就是唐月华给唐昊的，可他却一直没有回来的机会，自然不会知道这里真正的情况。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唐三收好地图，大步朝着面前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村子走去。同时他心中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曾几何时，昊天宗还是斗罗大陆魂师界第一宗门，可现在却沦落到需要隐藏在一个小山村中。对于一个拥有强大传承的家族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爸爸的痛苦恐怕也正是因此而来吧。给宗门带来灾难固然是爸爸的错，可是当时的爸爸有选择的余地吗？ 唐三也明白，时过境迁，现在已经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应该想着如何重振宗门，如何清洗当初的耻辱。脑海中种种思绪波动，唐三已经走到了山村入口处。正在他想走进去时，几名刚刚耕作回来的中年村民却拦住了他的去路。一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目光中带着几分疑惑，上下打量着唐三说道： 哎，请离开这里，我们这儿不欢迎外来者。 我并不是外人，只是回家而已。 回家？我们这里可没你这样的贵族少爷，都是乡下人，你回什么家？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